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

我们来用人不分离。生气，你像彩蝶。